竹少阳胆经的养生文化。这个竹少阳胆经啊，叫益阳生。我给大家说过，在这个太极图当中啊，阴鱼长了一个阳眼啊，阳鱼呢长了一个阴眼啊，大家都该看过这个太极八卦图。什么是阴呢？阴就是一条黑色的鱼，在这黑色的鱼上呢有一个白的眼珠，这个白的就是阳。哎，那在这个白色的鱼呢是阳鱼，这个阳上面呢有一个黑点，这个眼睛它是阴眼啊。那么子时在太极八卦图，在阴阳鱼上你要给它定个位，它就是阴鱼上的阳眼。哎，也就是在漫漫黑夜的那么一点阳气啊，一点阳气。那这个时我们想到什么呢？想到啊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有那么一点星星之火。那这火是什么呢？哎，这个火呀就是深夜里老鼠的眼睛。哎，大家想象一下啊，万籁俱寂的一个深夜，唯独这个老鼠它在活蹦乱跳。哎，所以十二生肖为何取鼠作为子时啊，啊作为子鼠啊，作为第一个，哎，不是说它的个头大个头小，关键就取了它在漫漫黑夜当中的无限的生机和力量。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啊，到了漆黑的夜晚，谁最活泛呢？谁的阳气最足啊？啊，老鼠啊，它老是活蹦乱跳的啊，没有人说什么时候老鼠得脑萎缩了，没那个啊。老鼠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那个形象就是特别的机灵，小小鼠的眼睛呢就滴溜转的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，哎哎，这是指的是子时啊，子鼠。益阳生就是阳气的一个苗啊，阳气的一个苗，所以叫少阳啊，少阳。哎，昨天咱们还给大家说到了，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。我给大家叨咕叨咕啊，人有五脏：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哎，中国人你如果连五脏六腑都不知道，那太可怕了啊！说明啊，你对中国的文化就知之太少了啊。因为中国的中医和中国的中餐饮食，那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地位的啊，所以中国的中医文化那绝对是国宝。那中医文化当中这五脏六腑那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啊，所以作为中国人你如果连五脏六腑都不知道的话，那比你对四大发明都不知道那就还可怕啊。刚才说了五脏，五脏为阴，和六腑相表里。五脏当中的心脏啊，叫手少阴心经，心对应的腑是小肠啊，小肠叫手太阳小肠经啊。肝啊，肝竹厥阴肝经，这还是阴经。那它肝胆相照，它对应的就是竹少阳胆囊经。脾呢，哎，足太阴脾经对应的就是足阳明胃经，脾胃相合啊。老中医经常说，哦，你脾胃不合呀，哎，就干吃不长肉嘛啊，脾胃啊相表里。肺在秋季养生当中我给大家讲过，人的肺脏和人的 大肠经相表里，手太阴肺经啊，和什么呢？手阳明大肠经相表里。所以啊，我说过呀，慢支的、哮喘的、肺气肿的、肺心病的，不用说，这样的人都便秘，或者都有结肠炎。你看，哎，这就是人的表里相依。所以啊，所有便秘的人他都不起早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晨起的卯时，也就是凌晨啊，早晨的5点到7点之间，卯时大肠经当令。你这个时候还在睡懒觉的话，你的大肠经这个经络就没开。哎，你今天不开也就罢了，你天天不开，这条经络就淤阻，结果呢，你大便越拉越细，人就没有魄力，做什么事就犹豫不决，时间久了呢，还得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，还感冒，还得鼻炎，这就是上下不通，上窍肺气不足，下焦呢你就大肠不通。那有朋友吃泻药了，吃吧，泻来泻去，这面泻的脱肛了，那面呢泻的什么呢？哮喘、肺气不足。哎，所以中医养生文化它特别的有趣儿，因为每一种每一样中医养生文化知识，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文化，表里相依。所以学习中医养生啊，它特别有趣儿，在有趣儿的过程当中让你掌握其间的大道理、大智慧。哎，而且呢，掌握解决问题最简单、最有效、最直接的方法啊。心肝脾肺哦，肾，下面说肾脏。肾和膀胱相表里，肾经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涌泉穴叫足少阴肾经，和足太阳膀胱经相表里。膀胱经呢，行于背后，行于腿的后面。啊，我给大家讲过呀，你像这些大老板，是吧？在办公室里，好多这个年轻的白领，也经常啊，坐在这个凳子上，坐在椅子上，把那个腿就放桌子上了。啊，这个形象很不雅呀。哎，但是很舒服。你包括好多人回家之后看电视，也喜欢把那个躺到那个靠背沙发上，把腿扔茶几上，什么原因呢？说明这样的朋友你都是膀胱经不通啊。回过头来，这样的老感觉后腿沉重的男人，你就要得前列腺炎；女人呢就要得妇科炎症，就要得尿道炎，是不是啊？甚至一咳嗽尿裤子。你归到头来，男人大家都知道前列腺，女人没前列腺怎么也尿频呢？他说的都是膀胱经的毛病，这是五脏对应的五腑。哎，我们说五脏六腑啊，那另外这第六腑是什么呢？这第六腑啊叫三焦。你看刚才我说到的这个什么胆囊啊、膀胱啊，大家都能找得着，而这三焦呢，这三焦不好找。这三焦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？人的胸腔、腹腔、盆腔。但是大家还要知道，我们中医上说的三焦绝对不是只是这三个空腔，你包括我们中医上说的五脏六腑也绝对不指的是人体这十几个零件，它指的是人的脏腑、经络，包括人的四肢百节，它都是一个什么呢？哎，一个集团，一个小集团，一个小的系统。所以什么叫三焦啊？如果你只按照字面的意义解释，就是上中下三焦，人的胸腔、腹腔、盆腔。但实际上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三焦指的是胸腔、腹腔、盆腔这三个体系相互关联的一个细膜。哎，这叫六腑当中的三焦。那三焦和谁相表里啊？三焦啊 它容纳着人体的五脏五腑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归谁管呢？五脏六腑当中，心脏叫君主之官啊。那么来管这三焦的呢，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君主之官的近人呢，啊，身边的人，自己人，哎。于是呢，便有了心包经，啊，心包经，哎，就是皇上的卫兵啊，是不是啊？御林军，嘿嘿。所以三焦经和心包经相表里，叫手厥阴心包经，啊，手厥阴心包经。那么三焦经呢，叫什么呢？厥阴对应的是少阳。啊，手少阳三焦经，哎，这样一来，五脏六腑十二关，大家就清楚了。认识了解了五脏六腑十二关，那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想理解这句话，也就是说，想知道胆囊、胆经在人体生命当中的重要地位，你就还需要知道中医的导引术。什么叫中医的导引术？我给大家讲过，导的是人体内的元气，引的是人体的血的运行啊。所以点穴按摩，把经络上的穴位点揉，把气引到经络，把血引过来，引血归元，把经络打通，这病好了。但是大家记住，这叫小导引啊。就像一个军队，你就是一个班长，或者你是一个连的连长，是吧？哎，班长你管的是一个班，连长管的是一个连，那么你这一个穴位你就通的是这一条经络，这叫小导引。那什么叫大导引呢？哎，晚上睡觉啊，人睡了一觉之后啊，你看那个人这眼睛一闭一睁，哦，这是一天啊，闭上眼睛睡觉，醒了之后人很精神，这是一天哦。回过头来呢，眼睛一闭没睁，一辈子怎么了？哦，过去了。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睡觉可不是小事啊。就像呢，单老先生在他的那个评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嘛，说人呢到了七八十岁了啊，好多事情就看开了。为什么呢？说头夜脱下鞋和袜，不知二日穿不穿呢。说你把鞋和袜子脱下来了，这一觉睡下去不知道第二天穿不穿。你看，生死两可之间。那这个睡觉实际上就是这样啊。睡觉是什么？是心肾相交啊，心肾相交，它是人浮生的一个过程。这个浮生什么意思？就你白天的一天的工作辛劳，你在睡眠的时候，人体的肝的解毒能力啊，肾的排毒能力是白天的七倍，包括人体的伤口的愈合能力，骨骼的生长能力，全都是在最强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说白了，我们每天晚上睡了一觉，就好比我们当年十月怀胎啊，我们的母亲当年十月怀胎，我们在娘胎里啊在孕育的那么一个过程。所以睡眠对人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，叫浮生。你睡得好，你第二天是新的生命；你睡不好，你第二天是病态的生命。你老睡不好，元气涣散啊，你的身体就会不断的加速衰老，最后眼睛一闭内睁一辈子。所以从中医养生上来讲啊，两件大事，一个就是睡觉，一个就是人的喘息啊，喘息是吧，就是人喘气的气数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呀，老话说，哎，你这人气数已尽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人一辈子呼吸的次数， 人走路的公里数，人一辈子走108000里，人一辈子喘息喘多少数，有数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小耗子，你看它有生命力，但是耗子不长寿，为什么？心跳太快，120下，所以它不长寿，它气数已尽，是不是啊？它就活那么几年。哎，你像那个乌龟、大象，这都长寿，是不是啊？它为什么长寿啊？它心率慢，呼吸的也慢，哎，气数啊很久远。所以我教大家的归息疗法是可以长寿的，调的是息啊。回过头来，归息疗法和我们心肾相交的子午教、壮督推任，这些叫什么？这些也叫导引术。但是这些导引术它引的不是一条经络的气血，它调的是五脏，它调固的甚至是元气，所以这才是中医导引术之大成。那但是啊，你导引术你要导的合理啊，你别导错了，是吧？我发个导弹要打敌人，结果你导错了，导自己这儿，你那不等于自杀了吗？所以做中医养生的导引的方法也要遵循天地之道。那么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就是因为子时我们做中医导引术，就是一定要在晚上10点之前睡觉，也就是说让你每天这阳气都有一个小苗，能够发芽开花结果。所以啊，胆经作为人的阳气的生发的这个小苗，作为阳气生发的一个根源，所以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这个不单是胆囊，应该叫胆经。所以那些已经切掉了胆囊的朋友，相对而言你就出现了什么呢？胆经的残疾。那么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您的十一脏啊也将受损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胆经疏通的7+1疗法，所有收音机前的无胆英雄啊，你都应该加强的来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，国食健字记2015-0480。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胆囊炎、胆结石、胆息肉防治的养生知识。这段时间呢，咱们正在给大家讲的是人体12正经养生阴天之序。人呢有5脏6腑，人体呢又有12条正经，一天有12个时辰，人呢又有12生肖，所以呢因循着天人合一之道，哎，我们的先祖啊就把这12时辰、12生肖、12正经把他们进行了一个有机的匹配。哎，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。今天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讲的是子时竹少阳胆经当令的养生之道。现在啊得胆囊炎的人特别多啊，胆囊炎、胆结石、胆息肉，这3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，以及呢 人的胆囊炎、胆结石是怎么得上的，得了之后应该如何防治，实际上这个玄机都蕴含在子时，也就是说半夜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，这个子时胆经当令的啊，在这个当中讲了什么样的人得胆囊炎，我列举了3条，是吧？第一条，不吃早饭的人啊。第二条，饮食荤素不搭配的人啊。第三条就是什么呢？吃饭的时候饮食不节，饥饱无度，甚至带着气吃饭，吃饭的时候老生气的人啊。胆囊炎首先大家要知道它不是细菌导致的，所以啊，我不管你到的是哪家医院，不管你到的是中医院还是西医综合医院，如果有哪个医生说哟，你胆囊炎呢，打点消炎药吧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就一定是遇上了外行的医生，遇上了乱用抗生素的医生。人体为什么会胆囊发炎呢？首先大家伙要知道，这个炎叫无菌性炎症，是因为啊，人的胆汁淤阻浓缩，刺激胆囊壁，胆囊的黏膜就充血水肿了，这就发了炎了啊。说白了呀，就跟你摔个跟头脖膝盖抢地一样肿了，你说你打什么青霉素啊，你这地方肿了是摔的，那就赶紧呢拿个冰块砸碎了，装个塑料袋里头，外边垫干毛巾，拿冰袋来敷一敷，马上的消炎消肿，止血定痛，是不是啊？止血而已嘛。你用抗生素，你一个细菌都没有，你来了抗生素，它是杀菌药，它就杀你的白细胞，杀你的淋巴细胞。你说你是花钱打针治病，还是花钱打针慢性自杀呢？所以请大家记到您的笔记本上，胆囊炎用抗生素属于乱弹琴，是乱用抗生素之过啊，因为胆囊炎是无菌性的炎症。那么胆囊炎和胆结石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啊？哎，好多胆囊炎呢是结石所导致的。结石啊是人胆汁，我们的胆汁浓缩，也就是说把人的胆汁放锅里熬干了就变成胆结石了，叫胆酸盐结晶。那把人的尿放锅里熬干了呢，那就熬成肾结石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是熬干了胆汁浓缩出的胆酸盐叫胆结石，尿液浓缩出来的尿酸盐叫尿路结石。那是不是人发了高烧就要得胆结石，就要得肾结石呢？不是的，而到人体当中恰恰相反，当人的阳气虚的时候，你身体内的阳气不足，胆汁排泄不通，沉淀下来的就是结石。那你的肾阳不足，你老喝冰镇的饮料，你老坐凉石板凳，你老是穿凉鞋洗冷水澡，人体内的寒气就比较大，肾的阳气受损，你的尿液排出不畅，就会得肾结石，这都是肾的阳气不足，膀胱经淤阻所致。哎，这是胆结石的产生，是人的肝经和胆经的阳气大亏所致。那下面还要说一个病，就是胆囊的息肉。这个息肉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哎，息肉啊 就好比啊树底下长的那个蘑菇一样啊，树根啊阴凉潮湿下场雨长蘑菇了啊，那你什么时候看过路边的电线杆子边上长蘑菇？没有啊，因为路边的电线杆子天天太阳晒得干干的，它长不了蘑菇，树根底下的蘑菇踩了还长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阴暗潮湿。好了，我们把树给锯了，树根也像电线杆子一样暴露在阳光下，没有水分了，你还长蘑菇吗？它从此以后再也不长蘑菇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的胆囊长息肉，子宫生囊肿，盆腔有积液，这个道理，包括人身体内长肿瘤，这个道理都跟树根长蘑菇的道理是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环境造病。那么人身体的环境又是由谁来决定的？由人的五脏来决定，由人身体的元气来决定。啊，你什么样的身体，你就造就什么样的环境，你什么样的环境就造就什么样的疾病。那人的五脏和元气又是由谁来决定的？哦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人的身体是由父母爹娘给的，这叫先天之本，而人后天的起居、饮食、运动、心情，它又决定了你后天的健康的造化。所以呀、啊，先天不足可以后天补，先天不足你后天再接着糟蹋，那么你就元气大亏了。所以古人常说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呐、啊，这个命是爹娘给的，不但给了你性命，还给了你五脏六腑，还给了你这一生你做事业的能力。那富贵在天，你有了能力，哎，你有了非常好的五脏六腑，如果你不能好好的去运用它，那么你照样不会有人生的财富啊，也就是朋友们常说的不得志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是金子呢总会发光的，但是如果把这个金子啊埋在沙漠里，它很可能一辈子就难见什么呢光明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所谓的富贵在天，就是告诉大家你的能力要用之得当。所以啊，老一辈又教导我们了，说难怕选错行啊，哎，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这个人的身体健康和事业我就不多说啊，咱们接着回来说胆囊这儿。胆囊的息肉是胆囊黏膜发了炎之后所长出来的蘑菇，所以胆囊炎不好，你就算手术把息肉给割了，把蘑菇采了，接着发炎，接着长蘑菇，接着长息肉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息肉长大了还会癌变。所以啊，胆囊炎、胆结石、胆息肉，它的根源的根源就是人体胆经的不通。所以我曾经教过大家胆囊炎疏通的七加一疗法，有了这七加一疗法，就可以有效地疏通胆经，把胆经疏通了，胆汁排泄畅通，没有炎症，胆汁排泄畅通，没有胆汁的淤积，你就没有结石的产生，照样是畅通无阻的啊。希望大家呢能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是胆结石、胆囊炎、胆息肉三者之间的关系。另外啊，大家还要知道啊，为什么 刚才讲过的那三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造就胆囊炎、胆结石和胆息肉，也就是我常给大家伙说的叫不良的生活行为习惯造病。哎，这个病是怎么造出来的呢？大家伙听我慢慢道来啊。第一个，不吃早餐的人得胆囊炎，小孩智力下降，老人还得脑萎缩。所以你想让你的孩子健康聪明吗？你想不得胆囊炎、胆结石、胆息肉吗？你想人到老了也不得老年痴呆症吗？好了，请您选用早餐营养粥。我只是告诉你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早餐几点吃啊？7点到9点之间。我说的是北京时间。啊，你说我们家在新疆乌鲁木齐，啊，那你就是9点到11点。啊，啊，你说呢，我家什么的，在广州这一带，哦，那你就可以什么呢？哎，6点呢，或者说什么呢，你就可以这个8点到10点。也就是说我们常给大家讲的时辰，你不要用钟上来看，你要通过天地自然，哎，日出日落来衡量，哎，大致上就是北京时间了，是吧？按这个计算。那么这个时辰是什么时辰呢？叫辰时啊。辰时，辰时是人的足阳明胃经当令，说这个时候胃准备好了，是胃经值班的时候，是进出口公司要进口的时候。上一个时辰是足，是手阳明大肠经当令，是你排泄垃圾的时候。所以中国人讲叫除旧布新呢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孩子问爸爸妈妈啊，先洗手还先吃饭呢？啊，幼儿园的老师也教，叫饭前便后要洗手啊，这是个程序，是个规律。好，那我也告诉你，你那个规律是讲卫生，我这个规律是讲养生。一定是早晨改完大便之后你才能进入早餐时间。你赶现在有些人呢啊，起得很晚，睁开眼睛就开吃，胃气还没开呢，吃完了再到厕所去拉，你就乱了，你把程序搞乱了。所以为什么你早餐没胃口啊？因为你的地户没开，破门没开，没有把垃圾排出去，没有除旧，何以布新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前后的顺序啊，你一定要把它安排好。卯时上厕所去排泄，辰时到餐厅就餐。所以啊，有了这样的顺序，你就不会犯错误。那么你在该吃饭的时候没吃饭，我们的胃肠也准备好了，我们的胆囊也准备好了，就像老人辛辛苦苦的为儿女准备好饭，他没吃，你一天不吃我给你准备，2天不吃我给你准备，你3天4天不吃我还给你准备，不伺候你了。好了，爹妈不给你做饭你不吃可以，你的胃肠如果没有准备好，你也不吃早餐了，得了，你早晨就失去了足阳明胃经的气血的生化，你就失去了胆汁储存了一夜的有效排泄，你就失去了脾经的气血运化，你就失去了一天的阳气的补充。那句话怎么说呀？一步赶不上，步步追不上啊。所以如果你没了早餐这顿营养，你知道你身体的健康将出多大的麻烦吗？所以你的胆囊就要发炎，所以你的胆囊就要长结石长息肉，这是早餐不吃害处大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、 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十二正经养生之竹少阳胆经，子时当立。这个事啊，把这话得分开听啊。竹少阳胆经，一脏叫胆囊，一经是一条经络，一体肝胆相照，主的是人一身之筋，一窍肝开窍于目，开窍于爪甲，一主肝主藏血。头发的多和少由谁来决定？由人体气血多少来决定啊。好啦，就由人的肝所藏的血的多和少来决定，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。说这个又从何说起呢？首先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那么一天的之始在什么时候啊？哎，就在这个子时。所以啊，老一辈人养生俗语里常说，说早睡早起好身体啊。那这个早要早到什么时候呢？哎，我先说个晚吧。最晚不能晚过十一点。为啥？因为过了十一点就到了子时了。你就不是今天睡觉，是明天睡觉。哎，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。竹少阳胆经，这个少阳指的是阳之苗，也叫一阳，是人阳气的一个小苗。所以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也就是说胆经的生发是人阳气的小苗啊。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千顷地一棵苗啊，是吧？我常给大家讲，我说人的生命没办法永恒，你我他咱们谁都不能长生不老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永恒，因为我们后继有人啊。等我们百岁之后，会有一个和我们长得一样，说话的腔调一样，甚至做事的行为准则也一样，而且教育孩子的方法也一样，那就是我们的儿子，那就是我们的女儿，他们就会不断地把我们的做法传承下去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子时一阳生，它是阳之苗。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的道理，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这个时候没睡觉，你就没有阳气的生发，你今天的阳气就等于缺席了。那你说我白天补回来吧，对不起，白天不归胆经值班。就像你冬天，你说我把种子埋地里头，那只能烂掉，只有春天才是播种的季节。这也又体现出了天人合一之道。回来啊，接着说，说胆囊炎形成的三个条件，我给大家讲过了。不吃早饭，哎，你的胆汁就会浓缩，胆经就会淤阻，你的肝胆系统就会用尽废退，所以你就会长胆结石。所以啊，小朋友想聪明的，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学习好的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一定要保证你的孩子早晨能喝上一碗粥，吃上一个鸡蛋，来的半个白面膜， 最好还能吃上两三块小咸菜。没有咸菜，来小半块豆腐乳。你这才配做合格的父母，因为这才能让你的孩子胆经生发的畅通。哎，回过头来呢，人到中年，不想得糖尿病，不想得脂肪肝，不想得胆囊炎，不想得贫血，你也要吃早餐，吃的是什么？和孩子的一样，是吧？所以早餐大文化大营养，做法很简单的。哦，老人，您不想得脑中风，不想失眠，不想得脑萎缩，好，一定要吃早餐。吃的是什么？还是刚才说的一样，一碗早餐营养的热粥，一颗煮鸡蛋，一个白面膜，再加上一个什么呢？哎，一碟小咸菜，是吧？没有咸菜的，刚才说了，吃半块豆腐乳，这叫早餐。吃早餐的人是不得胆囊炎的，得上胆囊炎的人吃早餐可以让你更好的康复。第二个，饮食不节得胆囊炎，这不节分两方面，一个是饮食结构，荤素不搭配的，啊，这咱就不多说了啊。吃肉多了得脂肪肝，长胆结石；老不吃肉的，你照得，用进废退，中医的中庸之道。那么第三条，生气吃饭，啊，生气了还吃饭，在吃饭的时候赌气，也会得胆结石，也会胆囊发炎。不但如此，还容易得浅表型胃炎，容易得反流性的食道炎。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我来告诉大家，中国的饮食啊，讲的是色香味俱全。哎，你不要认为吃饭呢只是嘴的事儿，只是肠子的事儿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您还是认为吃饭只和嘴有关，和肠子有关的话，那您就太没文化了。中国的饮食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，眼观其色。哎呦，这个消息就传到大脑去了，大脑就马上通知，哎，准备了，准备了啊，有一桌子好吃的等着呢。哎，消化道也滋润了，胰岛素也准备好了，胃和肠子也拿好刀叉，就准备开始工作了。哎，回过头来一看，这啥呀？做了什么呀？一看，没有食欲，脑袋马上抑郁了，哎，肯定不好吃，胃肠也没准备好，就像狗一样，是吧？俄国啊，前俄罗斯，在俄国那个时代，有个生物学家叫巴甫洛夫，啊，好多朋友是通过相声里认识这个人的，是吧？啊，纪念伟大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。这个巴甫洛夫有什么贡献呢？就是他研究出了人这个生理反射，啊，怎么研究出来的呢？是通过狗，啊，也就是说呀，经常啊给狗吃东西，有的时候啊，你把这个给狗吃东西拿来没让它吃，这狗照样分泌唾液腺，照样流哈喇子，是不是啊？哈喇子，哎，就是我们中医说上的涎，涎，哎。为脾之液，这一样道理啊，你吃这东西色香味俱全，有了感官上色上的刺激，你消化道准备好了，鼻子又闻到了香味，又加强了，吃到嘴里味道果真不错，你的消化道就全面的畅通啊。好啦，色香味俱全啊，有色有香有味，但是我还告诉你，还差一个气氛。再好的东西 中国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啊，跟心爱的人啊，跟志同道合的人，咱们大伙在一起吃糠咽菜，那是快乐，苦中有乐呀。你见这人就烦，你和你最讨厌的人，甚至最憎恨的人，甚至你和有杀父之仇的人在一起，再好的东西你也是怒火中烧啊。所以中国人的饮食是很讲格调的，但是现在这些格调呢，已经被什么方便面呢、速冻饺子呀、被这些面条所替代了。所以中国人能不得胃病吗？甚至现在满大街的快餐，那是最害人的。他已经把吃饭当成了人生存的需要，已经把文化都抛到脑后勺去了，人能不得病吗？好了，再说吃饭生气为啥得胆囊炎。说我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一桌子丰盛的啊菜肴都准备好了，色也漂亮，味儿也香，吃到嘴里味儿挺好，刚吃两口跟老伴吵起来了。这一吵起来，眼珠子瞪溜圆，胆囊马上也竖起来了，马上胃肠黏膜充血，胆囊就不通了。有的一嘬筷子不吃了，有的还这么好吃别浪费了，生气不耽误吃啊，吃吧。你胃肠黏膜的一系列的情况全都破坏了，你却又吃进去东西，谁来消化？尤其是肝气胆气淤阻着，它根本不让你往下走。哎，好了，大家还要在笔记本上记上，人的胆囊是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唯一可以产生气的这么一个脏腑，又产生了一肚子气，你还放不出屁，打嗝咕噜噜，哦，得全上来了。十二指肠东西反上来了，叫反流性胃炎。胃里边东西反到食管呕出去了，叫反流性食道炎。所以啊，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，我告诉大家，五脏六腑的和谐是身体健康的保障。那中国人的和谐，世界的和谐在哪儿？就在我们的餐桌上。中国人为什么圆桌吃饭呢？他和谐啊，他和谐。所以和和气气的吃饭，你才不得胃肠病，你才不得胆囊炎呢。所以啊，古代的先贤先圣就说食不言寝不语，道理就在这儿。哎，这是得胆囊炎的三个病因。但是啊，有些朋友说，徐老师你说晚了，我的胆囊炎得上了，结石也长了，而且您实在是太晚了，我刚刚开过刀，胆囊已经牺牲了。说那咋办？包括胆囊炎牺牲之后，五胆英雄们的饮食调节养生，他又该注意些什么呢？现在有好多的争论，说得胆囊炎的人不能吃鸡蛋，手术后胆囊割掉的人不能吃肉，这又是大错特错。那我们前一段给大家讲的胆经胆囊都是以中医的角度上来说，我给大家所讲解的养生文化知识一定要中西结合。那下来我就说说胆囊炎手术后的调养，以及胆囊炎的人到底能不能吃鸡蛋。这个呀，还得从胆囊的生理的结构和位置来说起。胆囊是干什么的呢？哎，这个大家可以在您本上画个图啊，你先画个圆圈，大一点的这个代表肝啊，您再画个小一点的圆圈，这个代表胆，在胆和肝之间你再画一个管子，这个代表胆管，在肝和胆所连接的这个管子旁边你给我开个叉，哎，开个叉，这个叫总胆管啊。画没画完呢啊， 没纸的没笔的赶紧找啊，下面再说一遍啊。一个大圈是肝，肝脏制造胆汁。一个小圈是胆，胆囊储存胆汁。那么肝脏产生的胆汁通过肝内的一些胆管汇聚，聚到一起，通过一根管子送到胆囊。好，肝和胆之间连个管，那么在这个管子旁边分个岔出来，这个岔通十二指肠。平时啊，人体啊，肝脏制造的胆汁呢源源不断的分泌，它就储存到这胆囊里啊，存满了顺着那个旁边的分岔直接呢排到十二指肠去。还有今天好啊，今天老伴做的是什么呢？红烧排骨，又好吃好吃。你吃完了，你一肚子排骨肉啊，啊，肉人吃了，骨头都狗啃了，你这一肚子排骨肉怎么办？谁消化？胃酸消化不了，啊，胰蛋白酶也不管这个，谁呀？胆汁，胆汁酸，啊，胆汁酸。这里边有专门来消化这脂肪胆固醇的，可以把它们变成人体能吸收的物质。好，胆囊马上接到命令，哎，说胆囊你来活了啊，今天呢需要你消化脂肪。胆囊接到命令，猛的这么一收缩，存在胆囊仓库里边的胆汁一股脑的都射到你的十二指肠去了，让你啊吃得好，消化得好，人很舒坦。好啦，我的朋友们得了胆囊炎了，这个胆囊的管道它就不通了。所以为什么你吃鸡蛋吃肉你胆囊就疼啊，你一吃肉胃肠就给胆囊打电话，哎，分泌胆汁啊，排泄了。胆囊说行啊，他一使劲，对不起，他刚想把胆汁全射出去，发现门堵住了，这面使劲收缩，那面就是不开口。哎呦，这个胆囊胀得个疼啊，它能不疼吗？所以胆囊的疼就跟便秘有屎拉不出去一样，是有胆汁排不出去憋的疼，它能不疼吗？哎，所以啊，这个鸡蛋到底吃不吃啊？我一吃鸡蛋胆囊就疼，说明你胆囊不通。你是继续让它不通，还是坚持吃，通过我的方法让你吃鸡蛋也不疼，把胆囊打通了呢？明智的选择是每天早餐一个煮鸡蛋，吃了不疼说明胆囊畅通，吃了疼赶紧做胆囊疏通法。哦，有的朋友成了无胆英雄，割掉了胆，没了胆囊你就没有仓库了，那你要不要吃脂肪啊？要不要吃肉？要不要吃鸡蛋呢？你还要吃，而且记住不能多吃，因为你的胆囊仓库没了，胆汁只能少量的不断的分泌。